梅妃。 再请听程砚秋演唱的《贺后骂店》。 最后是程砚秋演唱的《英台抗婚》。 看，这些平民居士问出酒香而买的呀， 不好欢喜来路正而不送之道之风 呀。哎呀，你再来看这瓶凤冠，上面凭真知颗颗光大，粒粒金冠，可爱不可爱呀。 孔子引导玄帅无一之才，莫贪心。 你快来看这个玉衣，都是赤金大少平呀。 听众朋友，程砚秋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，今天请您欣赏到这儿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，周杰主持的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